跨京城东西南北，通关攻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上海越剧院名剧《西厢记》昨天再度进京，拉开东方之韵上海戏曲艺术中心经典剧目进京展演展映活动的剧目，请听报道。 越剧《西厢记》是上海越剧院也是越剧界的经典剧目之一，可以说这出戏凝聚着前辈宗师和当代名家的心血。这次进京的展演展映活动，越剧《西厢记》的电影版和舞台版将双下锅。上海越剧院院长梁红军介绍说， 西厢记是越剧的四大经典之一，而且西厢记的四大经典跟其他的都有所不同的是，在这个经典过程当中它的版本是最多的，从袁雪芬老师开始啊，袁雪芬、徐玉兰、范瑞娟啊、傅全香全都演过这个戏，应该说是各个名家共同助力打造的这样一个剧目。而且它还有一个共同特点什么呢，就是在之前前辈们宗师们这个基础上不断发展，然后在新一代的就是我们名家就是钱惠丽、方雅芬啊、张咏梅他们这一批又把这个戏又提高了一下，所以一直有一个说法，就是在钱惠丽、方雅芬他们这一批的手里，这部戏有点青出于蓝胜于蓝，而且进一步奠定了他这样的一个经典的地位。这次来演出的特别是一个舞台版和电影版的一个结合，舞台是由这个钱惠丽的高足包括方雅芬的高足两个嫡传弟子啊，就是陈慧迪和杨金娜来演，他们在这个舞台上这个剧目也演了很多次了，拥有很多的粉丝，同时还有 3D 的电影版在北京也将不久就将首映。应该说电影就是这批名家钱惠丽、方雅芬这批名家拍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是想做到两个双平台同轨推出。 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记者昨天从市疾控中心了解到，北京已完成9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招标采购及供货准备工作，截至目前北京已经有2价、4价和9价3种 HPV 疫苗可供居民选择使用。北京市卫计委昨天透露，截止到本月1号，北京市首批8种药品价格全都调整到位，患者同步享受降价成果。第一批涉及调价品种包括泽科、凯美纳、艾坦、菲尼妥、瑞富美、赫赛汀、特罗凯、泰丽莎等8个品种，平均降幅 4.5%。记者昨天从北京市社保中心了解到，为进一步简化服务流程、优化系统程序，昨天开始每月5号到月底，每天6点到22点，北京市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市民可以在社会保险网上服务平台上自助修改定点医疗机构，市民可以选择3所医疗机构和1所社区卫生服务站，当日修改，次日生效。本市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交出成绩单，记者昨天从市发改委了解到，去年本市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量占全市能源消费总量的 7.6%， 离2020年达到 8% 的目标又近了一步。针对网约车顺风车平台公司的安全专项检查工作昨天启动，交通运输部、中央政法委、中央网信办、国家发改委、北京市、天津市交通运输网络公安等有关部门人员及相关专家组成的检查组昨天已经进驻滴滴公司。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的，北京时间的20:0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2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秋风起，蟹脚痒，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如约而至。每年中秋，大蟹客户孝敬长辈，首选金世尊大闸蟹。市面上大闸蟹品牌太多了，说起这个金世尊牌的阳澄湖大闸蟹啊，可是10年的老品牌，专注高端大闸蟹市场，全国50多家直营门店，北京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礼卡火热销售中。中秋礼金世尊，预订电话您记好了，是52886111，52886111。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提供的，价值488元的金世尊大闸蟹礼卡一份。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北京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龄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哦。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大学之道是一部以创作虚拟人物为基点，影射当代大学生活、思想、情感以及困惑的现实主义题材作品。这部作品以轻松诙谐的表演方式，向观众生动地展现了当代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能让每个即将步入大学时代的学生们有所感悟，能让每个正在大学中就读的学生身临其境，也能让每个早已步入社会且投身在各自工作岗位中的人们怀念起大学生活的日子。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走进这段难忘的大学生活。北京时间的20:08了，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以及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还特别为大家准备了一份礼品，凡是呢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呢，将会有机会获得这份奖品啦。 嗯，那本节目奖品呢是由巨细音乐剧杨月楼提供的演出票4张，李宝春、何赛飞、金世杰、孙丽英、陆锦桦联合演绎晚清奇案，现场交响乐队唱响绝代名伶杨月楼的人生传奇，10月5号到7号天桥艺术中心等您来。 嗯，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来介绍的是一部大学与戏剧的原创作品，它的名字呢非常有意思，叫大学之道。 哎，就刚刚我们在这个播奖品的时候听到稀稀疏疏声音的这几个人啊就是我们今天的嘉宾。 没错， 我觉得非常有活力哈，从来到这个直播间外面 啊， 就感受到不一样的气息， 是不是青春逼人啊？ 就一下子你觉得仿佛回到了那么高磊哥二十几年前在大学时候的那个时光啊。 气人了。我先当然你先介绍一下他们， 好好， 当然我就问问他们多大岁数。 哎，好嘞，好，也就比你，哎算了不说了哈。我们先来请出国家话剧院导演也是本剧的导演李烨，欢迎您李导。 大家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烨。 欢迎您。 我们再来请出编剧兼主演李哲，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李哲。 嗯，我们再来请出主演徐彦龙，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徐彦龙。 嗯， 多沉稳的小伙子，今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不紧张吧？ 还行， 是吧？今年四十几了呀？ 说少了吧 ？我这看着面相比我老成，是吧？哈啊！ 没有，他们几个之间最活泼的是李导。 哦，李导啊， 对吧？ 哎呦，李导年轻，肯定年轻。 咱们俩差不多， 咱俩差不多，嗯、 差不多 对对对，十七八岁是吧？ 对，刚过完生日，17岁呢，难忘。 刘磊哈，那先问问吧，因为是一部大学戏剧的原创作品，肯定和我们的大学生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嗯， 因为确实，包括我，包括赵爽。对不起啊，对不起， 我走了，我走了，我走了，不送不送。 我们都是离开了学校至少20多年了，你知道吧？啊，所以呢，对于大学生活，对不起，我把你拉下沟了，都不太熟悉了。那两位同学应该还是在校生吗？已经毕业了。 彦龙还在校， 对， 哦， 在校。 能聊一聊现在的大学生活是个什么样吗？特别好奇。 嗯， 现在大学生活啊， 不好说， 就是反正。基本上跟想象中的大学生活好像不太一样。对了， 啊，有 这个 怎么有个音效出现了？ 对对对，李必须的，对对对 对， 李 他也在校，他也在校， 哦，他也在，李哲也在校。 你说一下，我本身的职业是一名高校的老师。 哦， 啊， 那就天天和我们的高校学子是接触着，看着这么多孩子，自己也年轻了，是吧？ 对，所以刚才徐彦龙说这个现在大学生活和想象中的不太一样，这块我必须要郑重的说明一下，是肯定不一样的。 那我们就听听您说一说，咋不一样，哪儿不一样？越说越 这能说吗？就是现在的同学们，他们很有活力， 对， 很爱学习。 嗯，您是该校的发言人吧？ 其实里边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故事， 啊， 然后也有很多可能大家想象中确实不太一样的地方。 嗯， 那如果大家想知道呢，就来看我们的话剧《大学之道》。 嗯， 好，好， 我感觉今天介绍完了呢。因为我觉得可能在很多影视作品当中哈，就是大学呢还都是展现的是80年代或90年代的那个大学。 对 对, 对， 比如说拿水壶打水， 那当然了， 然后表白的时候要在宿舍楼底下谁谁谁我爱你，然后你能下来吗，这种感觉哈。 是啊，拿个吉他 啊，然后其实表现当代大学作品的剧电视剧很多哈，但电影我感觉并不是特别多。 嗯，好像还真没有，少。 这是一个表现当代大学生活的话剧。 对， 我觉得就更要从大学中来，再看让大家看一看这大学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 对对对， 嗯， 其实说到咱们的这一部哈《大学之道》大学戏剧原创作品，其实它是有自己的一个特别的缘起的啊。也请咱们的李导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其实咱们之前呢是有一个青年戏剧创意空间的这么一个项目，针对这个项目才衍生出咱们具体的这个《大学之道》的，是吧，李导？ 是的，是的。嗯，我借这个机会，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中国国家话剧院呢一直是致力于我们的戏剧的传播，然后包括我们的优秀的国产的我们自己的原创的剧目，然后我们在2015年国话就有一个青年戏剧创意空间的这么一个怎么说呢，算是它一个项目吧。 嗯，对， 在这个项目之内呢有很多分支，每个项目底下还有很多详细的项目。今年2018年呢，我们是在这个青年戏剧创意空间这个项目之下特意创建了一个全新的项目，叫做校园戏剧扶持计划。 嗯， 然后大概是在今年的5月份开始，我们剧院就开始选拔在各大高校的剧社，然后面向所有的年轻人啊，包括剧本，包括有新的戏剧的一些创意想法，我们都开始吸收。 嗯， 然后大概我们在9月份，之前7月份开始，我们就开始立项了。然后我们很荣幸的跟这个首师大剧社的他们这个已经非常完整非常有个性的这一个作品，也就是今天我们大家即将看到的大学之道这个戏，我们就对接了。 嗯， 对接之后我们也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剧本上的锤炼，包括演员上的筛选，然后我们还进行了一些戏剧的培养，然后我们给专门有开了戏剧课表演课，然后请了我们剧院的崔毅老师，著名的青年演员崔毅老师来给他们上了表演课，然后我也在其中也打零工啊，捡个漏，开了开课，然后我们现在有了15天的时间来排这个戏，准备把这个戏正式推向 国画的小剧场，大概在本月的14到16号正式演出。 嗯，虽然这个李导混到大学生当中很长时间哈，咱们刚才也一直在说这群青春逼人的这个嘉宾朋友哈，但其实李导是资深的演员了，一下把年纪感提上去了。然后，其实您就是到这个比如大学生当中去排戏，您的感觉是什么呢？ 就我说心里话，我一点没觉得自己年长。 是吗？ 刚才我们说的，我的心理年龄可能只有17、18岁。 咱俩应该握手，我也是这样的。 我就觉得这个人生其实重要的不是你每天干点什么 啊， 而是你的心里到底想的是什么。 对， 心态很重要。我真的是跟他们在一起特别特别的开心。 嗯， 首先戏剧本身需要一颗纯真的心的，而且今天我们戏剧发展到今天，真正重要的其实是在青少年当中。 嗯， 未来就是要看青少年。所以最近这些年我一直做的也是跟这些青少年的戏剧传播培养有关系的一些事情，除了剧院的戏演和导之外，做了很多相关的工作。然后我觉得跟他们在一块儿，真的是让自己不光是感觉上你自己年轻了，跟他们在一起，包括给他们上课，跟他们交流，包括我们的排练，我觉得我整个人都在回炉。我所有的会的东西通过跟他们的交流，我觉得有全新的认识。 嗯， 包括表演，包括导演，包括其他的东西，包括很多新鲜的知识，从他们上我学到了太多东西了。 嗯， 所以其实我特别希望我们戏剧的发展千万不要丢掉我们的年轻人，而且他们真的是未来。我没有想到的是，我们在排练的过程中，就身边的这两位李哲和徐彦龙，他们的表演的能力、认知，包括他们投入的程度， 嗯， 他们的认真程度，让我真是叹为观止。嗯，不客气的说，如果我们的专业演员们再不认真努力的话，包括我自己，他们很快会超过我们。 哇， 真的是这样，他们的投入认真的程度是非常非常棒的。 嗯， 所以我对这个戏我怀着特别大的期盼值。我相信这个戏会给大家一些全新的感受，而且大学到底应该是什么样，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自己的梦想，也会有自己的遗憾。经过大学的人会觉得，哎呦，我大学的时候好像有些事儿我没干，然后没经历大学的会觉得，哎呦，大学多么美好。所以我们这个大学之道的本身的创意就在这儿啊，它会让所有有过大学经历和没有进入过大学的人会有他们的畅想，会有他们的梦想放在里面。 嗯， 啊，然后会有共鸣。 对， 然后也会有一些反思在里面。所以这个戏，我非常喜欢，然后我希望这个戏能一直演，然后每年我都去大学玩一玩， 走一圈是吧？欢迎来到我的母校首都师范大学。 哇， 我也是你们的师兄弟哈，应该是你们的师兄师兄 叔吧？ 差不多，差不多师兄吧？啊，不是师叔吧？ 高磊毕业真的差不多20年， 20年了 啊， 真不像。 对， 你不用张大嘴巴。 他跟李导应该差不多是一样的年龄。 我才15年，嗯， 所以我觉得，所以啊，您比我小，所以我得代表我的这个两个小师弟哈，谢谢咱们国家话剧院，谢谢李导哈，是不是， 嗯， 这么扶持我们，这么栽培我们，付出了这么多才能够看到现在这样一部比较成熟的大学之道了哈。 嗯， 那再来问问李哲吧，好不好？ 对， 因为李老师啊，李老师好啊，哎， 师兄好， 哎您在咱们学校做，我怎么觉得你眼熟呢？哎，你在咱们学校做什么呀？ 很熟， 负责哪块？ 宿管科是吗？ 对，其实我也岁数不小了，但应该在您上大学的时候，我就负责咱们学校的卫生工作。 没有 ，我是咱们学校毕业了之后，然后我在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工作。 哦，也不远，离咱们学校骑着自行车一会儿就到。 又要解释一下，那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我是在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在望京这块，离咱们这块不太远。 哦，对，那。您作为编剧的话，其实我觉得对于一个怎么讲在学校工作和生活过的人来讲呢，应该既困难又简单，因为每天都有精彩的一些事儿发生。 嗯， 但如何把这些事儿编成一个故事搬上舞台，这是最大的一个难题吧。 其实这个剧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我和徐彦龙我们几个当时的这个同学呀，师兄弟呀，然后我们就自己就是相当于是我们大学，是我大学毕业之后，然后对我的这个大学有了一个反思，然后我们大家碰撞了一下，写了一个呢，就是想给这个每年大一的新生看的这么一个小戏。当时的这个戏的这状况呢，就特别的不成熟，然后登上国家话剧院的舞台呢，肯定是水平还差很远。所以接下来大家在九月中旬能看到这个戏呢，是经过导演呀，还有几位老师啊，这个好几轮的这个锤炼之后，最后 防空拦架， 对，然后才这个 呈现出来了现在一个这个相对成熟的剧。所以说您要说一开始有多难的，其实一开始没多难，因为其实一开始我们大家就是瞎玩呢、在那玩、玩闹呢、 哎，所以刚才导演都说狂轰滥炸了，我觉得还得问问彦龙，就是李导排戏的时候也这么亲民吗？也这么就是能跟你们打成一片吗？还是说排戏的时候一下子换一张脸？ 那是另外一个， 就特别凶。 我觉得导演现在有点端着， 有点拘着， 现在要更亲民。 哦，真的？ 就其实这个对于我们当时所有同学也是一个就没想到的，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嘛，我们学生社团嘛，大家其实就相当于是靠着热情、自己的理解、一知半解这样在做这个玩这个话剧。后来觉得登上这个国画的这个舞台之后，要有专业的导演、国画的导演来帮我们、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会也会心里觉得，哎呀，会不会这过程当中会很严肃啊、很紧张？我们有没有会做不对的地方？那后来发现见到李导之后，我们发现哦，原来有比我们还活跃的国画导演。 哎，为什么你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一定要回头看着李导说的？ 是来之前他那个什么吗、 啊、 威逼利诱你了吗？ 没有，我就是掐着他腿上的肉。 当 不可能说错。 李导，你刚刚接到这个剧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框架呀？你当时满意吗？对这部剧？ 其实我因为我刚刚拍完戏回来，然后突然接到这个任务以后，本身我特别高兴，因为我特别愿意跟年轻人一起做戏剧。戏剧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相当于我的生命啊、很多事情我都可以往后放，但是如果说话剧的话，喜欢的戏我肯定是放在第一位的。然后拿到这个剧本的时候，我特别的高兴，因为能看到一个在校的这种剧团、校的这种戏剧社在很认真的在做戏的这个态度本身我就很感动。而且真正看了之后，我觉得他们有很多可取的地方，包括在这个年龄就能够有这样对戏剧的展望，然后有一些感悟在里边，而且出发点非常好，这个出发点我是非常非常赞叹的。所以刚开始我在跟李哲老师在交流的时候，当然我刚开始的出发点跟他的想法可能不太一样，因为我更多的是从舞台的呈现，包括面对的观众，可能我会去想的是面对的全社会，面对的所有的人，然后他们的出发点可能只是面对自己的同学，面对一年级生，那这上面可能会有一些完全不一样的思考，然后我们也有很多轮的一直在探讨这个问题。然后后来这个戏现在我们用一种比较独特的呈现方式啊，故事其实都是来自于生活的真实的故事，但是我们在呈现上，我们并不完全是纯现实主义三一律的呈现方式，我们用了一些相对荒诞的一些，包括一些喜剧的方式来呈现，可能这个戏会显得比较轻快，大家接受起来也比较容易，但是其实我们要表达的内容还是真的是想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大学到底应该怎么过，四年大学我们应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对自己一个什么样的交代，这其实是我们所有经历过大学的人的可能的一个想法吧，然后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戏给大家一些共鸣和思考。然后跟李哲工作非常的愉快，就是刚因为我是把自己的一堆想法噼里啪啦的全扔给他，我说你自己回弄吧，然后再跟他碰，这个再想想，那个还不错，然后我们就这种方式其实给了他挺大的压力的啊、眼看着他的这个发髻越来越少， 是吗？ 哎呀，头发越来越少，哎呀，皱纹越来越多， 是被折磨的呀，这是。 没有，很愉快，真的很愉快，而且跟排练的过程中，除了他们之外，我们还排了 B 组，就是现在在校的这个他们剧社的年轻的一年级的、四年级的都有，孩子们都在。我们15天的排练，我们排了2个组的，工作量蛮大的，但是孩子们非常的热情。B 组他们已经在自己的学校已经开始演了。 哦，是吗？ 是的，是的。 哦，还在咱们那小礼堂吗？ 哦，师哥已经很多年没有回母校了吧？咱们的小礼堂现在已经盖了一个高达4层的学活大楼了。 天哪，是在本部还是在北区啊？ 本部啊。 哦，本部啊。 对。 哦，原来那拆了。 对对对。 哇。 哎呦，这都是回忆。 对呀。 原来我们大学的时候也有一个小礼堂，然后当年什么哄台呀、哄场啊之类的，全靠那个小礼堂。 对吧？ 然后后来我毕业了之后，好像两三年吧，那个小礼堂就拆了嘛。 哦。 拆了之后，好多就原来我们在那个台子上面演剧的一些回忆，好像就。 都不太存在了， 太一样了。 对，但我觉得其实我回想啊，可能在我们上学的时候写剧，其实不愿意写大学生活。我们上学时候写剧都很喜欢写一些特别荒诞的，特别追求人性。其实那个时候你根本不懂人性是什么， 嗯， 但是你会写一些特别追求人性的，什么比如神经病院的呀，然后比如说一些什么类似艺术家的这样的故事哈。所以我想问问，就是李哲老师啊，就说当时你们本身就是大学生活当中，怎么会想到说我在写一个大学生活的戏呢？就这个不会有很多同学觉得哎呀太没有意思了，我们就在大学呢，我们干嘛要写大学生的这个戏出来？有没有跟他们交流过这个问题呢？ 好，说出来你们不太相信。其实我上大学的时候可能经常偶尔读一读那个鲁迅先生的文章， 嗯， 我就老在想一个问题，就这个鲁迅先生他生活在那个时代里头，他怎么能把那个时代的很多人物啊事儿啊抓得那么准呢？ 嗯嗯， 所以我觉得我完全有能力也成为一个那样的人，所以我就想，没有瞎聊啊，我就觉得我就说应该，那么身处大学嘛，那这个大学里的所有事情其实都是我的财富嘛，那我就应该在这个土壤里头汲取营养嘛，所以我觉得就应该把身边的一些有趣的小事儿写下来，我觉得才是最真实的，最能打动人的。 嗯 嗯， 燕龙拿到本子之后，你觉得这些故事是你真实发生在身边的那些故事吗？包括你这个角色，你觉得跟你身上有相同的影子吗？ 说话注意点啊！ 这又开始危险了，这还是拧着谁的大腿呢吗？这是， 实话讲 啊， 确实是有，因为李哲他是我的师哥嘛，就李哲师哥，他跟我之间还差了大概3年左右， 哦， 所以等于他拿回这个本的时候，我还是本科的在校生， 嗯， 然后所以拿到这个之后，我会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在于，我觉得我大学像刚才跟咱们那个主持人姐说的是一样，就是。其实有时候也很难去给自己大学一个定义，然后正好他拿回这个本子之后，我们也在反复商讨，比如说这里面这些人物他们所选择这个大学，所谓大学之道到底是对的还是不对，或者他选择这条路之后他到底应该走向哪儿，归向哪儿，这东西可能对于我当时的我来说都是一个解不开的事儿。然后但是对于李哲他的想法就是，哎，那就是对的。那如果说这东西你觉得他很迷惑，那现在的孩子他一样也会迷惑，那你存在这些疑问他们一样也会有，那咱们就顺着这个往下趟，然后慢慢就会去不断的去磨这个本子啊，所以还是跟我们当时的生活很贴近的。 嗯， 嗯，就是现在看来呢还是非常接地气儿的。 对， 嗯，但是可能我们已经毕业了好多年的再看，哎，这好像跟您当年我们的大学生活是似乎有一些距离，是不是啊？ 应该不会， 也不会吧？ 对对，其实这里面我们提炼了很多的共性的东西放在里面， 哦， 而且还有一个，我们的故事是有三位非常成熟的所谓的成功人士在大学里，然后他们在教一个他们所选择的这一个主人公，这个主人公我们是在现场临时招募的，所以这个戏它有很多的变化在。啊，有一些即兴的表演的成分在里头，然后现场招募一个主人公，然后这三位成功人士就要教给这个主人公，大学你应该怎么活，你才能算大学之道，才算是最棒的。等于这个戏的过程就是这三个人在教他， 嗯 啊，然后这个主人公他自己还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就是我们一般所有大学生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会有自己的独特的想法在里面。 嗯， 一些碰撞， 嗯嗯，学习方面的，感情方面的， 对对对对，就大家会有的一些共性的东西都在里面。 嗯， 那这个有意思了哈。 对，而且其实还真是得跳出，我觉得得跳出大学的环境去看大学，可能你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东西。所以这个剧给大一新生，或者说给刚上大学的，正处在迷茫期的。嗯，孩子们，哎，不能说孩子们，朋友们啊，看，其实我觉得是正好的，就是有的时候在大学当中的时候，你反而会被这样的一个谜团给迷住。 对对对对， 嗯， 因为身在围城之中嘛。 对， 好，那也请李导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本轮演出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 嗯， 来。 本轮演出是9月14日开始到9月16日，在中国国家话剧院的小剧场。 嗯，每晚7点半吗？ 每晚7点半，对。 嗯。 那这个总共参演的演员有多少啊？ 总共参演的演员还有两位，还有两位今天没来， 嗯， 然后有4个主要的演员， 嗯， 然后其他所有的观众都会成为我们的演员。 哇， 对，所以大家一定到现场来，一起来欢乐。 嗯， 好，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的是这个大学戏剧原创作品《大学之道》。 哎，那我们在下半段当中呢，继续为大家伙来介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 猴哥，周

特别青春逼人的国家话剧院的导演，也是本剧的导演李烨，李导，欢迎您。 欢迎，大家好，我是李烨。 我真的是觉得在这部剧当中最活泼的就是李导了， 真是。两位都故，其他两位都故作深沉， 我们的性格比较内向。 哎呦，是吧？我告诉你，你到我这岁数的时候，你比李导还咋呼呢？我告诉你。 意思就是说李导比你的岁数还要大咯。算了啊，不 算了，咱们别挖了。 好的，我们再来请出本剧的编剧兼主演李哲，欢迎您。 谢谢大家，大家好。 我们再来请出本剧的主演徐彦龙，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徐彦龙。 他俩下半段换地儿了，发现了吗？ 为了给听众一些新鲜感。 原来如此。 好的，那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有奖品相送的。本节目奖品是由巨戏音乐剧《杨月楼》提供的演出票4张，李宝春、何赛飞、金世杰、孙丽英、陆景花联合演绎《晚清奇案》，现场交响乐队唱响绝代名伶《杨月楼》的人生传奇。10月5号到7号，天桥艺术中心等您来。 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咱们也跟大家来继续分享分享咱们的这部剧哈。其实刚才呢，在一开始的时候也提到，咱们其实是有一个青年戏剧创意空间，在15年的时候呢，咱们国话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项目，在里边呢还有专门的一个校园扶持计划，其实这个项目也是非常的庞大的。这么着，还是先请李导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项目的情况好不好？ 主要是国家话剧院针对青少年的这个戏剧做的推广的这么一个项目，尤其这个校园扶持计划，我就多说一点，是今年刚刚开始的全新的一个项目。然后我们特别希望通过跟北京的高校，然后增加更多的合作，然后给这些学子们，喜欢戏剧的、喜欢表演的、喜欢编剧的都可以，给大家一个创作的空间。然后我们剧院呢会派出我们自己的相对成熟的演员、导演，包括其他的舞台制作的各个部门的专业人士，然后跟大家一起来完成一部戏。然后通过这样的活动能给大家一些戏剧上的指导，也大家一起来创作一个全新的作品。总的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戏剧发展的一件非常有力的、扎扎实实的做的一件实事。 对， 对， 未来的戏剧发展就靠我们的年轻人，而且真正他们的热情，他们对戏剧的认知和理解是跟我们今天的戏剧息息相关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我们相信国话会一直坚持下去。 对， 也希望我们的广大听众和观众当中，对此有爱好、有兴趣的广大学子们也加入我们的活动中来。 好，那咱们继续再来说一说这部戏吧。刚才我们在这个节目中段的时候也看到，有几个演员哈，然后看有女孩有男孩，然后这几位演员都是大学生嘛，然后都是这个彦龙的同学嘛，然后是怎么选到这几位演员的呢？这个咱们请李哲老师来说一下吧。 我说一下，您看的那些个同学呢，都是我们学校首都师范大学校话剧团的同学嘛。您看的那几位男生呢，所有的那个里头您看的男生呢，都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我们话剧团真的没有别的男生了。男生太少了，必须都得上了。 哎，对，就跟我们当时咱们校广播电台似的， 对， 就除了我之外，这真的就没有男生了，你知道吗？ 我们首师大的这个男女比例一直在3:7左右，近年来有点要往1:9这个方向要去了。 跟我们母校也差不多。 对对对， 太狠了。 尤其是这个系里有3个男生，所以这个就是太稀缺了，这个资源，所以就全上了。 哎呦， 全上了！您看这个是怎么选上来的？就是这样。 哎，那女生的竞争不就特别激烈了吗？ 对呀， 对对，那就是谁跟我关系好，谁不是？那就是当然是咱们。和这个能力最优的上了， 所以这个戏我一直说要拍一个女版，我们不要男生，全都是女生。所以当时我一说这个想法之后，所有的女孩子们都特别高兴。 对， 我也高兴啊。 你也省事了是不是？ 不是这样的，我就能有机会跟四位女同学保持好关系。没，确实是。 来，彦龙说说吧，说说你身边的这几位同学，他们的性格特点是什么样的，在剧中又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呀？ 现在就是看到的我们两个啊，现在是在剧里面，一个就是三位这个比较有经验的这三位成功人士当中的两位啊，然后还有呢就是另一位啊，这个学霸也是会在这个剧当中作为一个成功人士这样一个形象出现的啊，目前是一个女生啊。然后因为我们这里面还刚才大家也提到了，我们还有这个 B 组的这个成员在， 没错， 所以他们也是会在 B 组当中相应的去扮演这些角色。 刚才李导也说了，说咱们整个的剧组成立起来，然后由咱们专门的国家话剧院的演员老师来进行一些传授啊、教学，大概有十几天的时间了哈。 对，我们原定是十天的表演指导， 哦， 这样的给大家上课，因为正好是剧团嘛，剧社的同学们一起，而且非常很感动的是，因为我们在还没有正式开学， 嗯， 好多一年级就是还没有正式上学的这些戏剧爱好者同学们就已经积极的来参与我们的这个剧社的活动了。开课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就来了。 嗯 啊，然后但是我们实际工作起来挡不住同学们的热情，然后我们不得不把十天的上课时间变成了十五天。其实我们开了十五天的课。 其实刚才说到哈，这个我记得李哲导演说，哎呀不是，是好像燕龙说啊，我们 他俩换了位置之后， 对对， 我们整个就懵了。 我也有点混乱。 他们的目的达到了。 说跟这个李导私底下我们排戏的时候关系可好了，比现在还和蔼可亲了。但是我相信这十五天的集训一定是非常难过的。你们肯定有了很大幅度的提升，但是提升的同时你们也付出了自己的十五天非常艰辛的磨练，是不是啊？来说说这十五天的收获和感受吧。 我先谈谈，你再谈谈。 啊，我觉得其实收获最大的应该是导演，导演 是的，是的， 导演这个在这个耐心上啊，已经 太有耐心玩了是吧？ 爱心上啊， 哎、 已经有了很大的这种。 本来是个暴脾气，现在完全没脾气， 被磨出来了 是吧？ 对， 啊、还管吃管喝、 啊， 哎呦，好嘛！ 我觉得收获最大的是导演啊，其次才是我们。啊、 说的咱们首师大的学生怎么都那么狠，真是，咱其实都特好，为人师表。 就是我们这个。同学首师大同学们对这个话剧啊或者表演啊再有热情，他毕竟是一个门外汉。 哎、 然后呢导演呢，这个他毕竟是一个专业的导演，而且又是一个非常这种成功的青年导演。 你这 还是怎么样？青年导演， 重音非常好， 是我国 删掉 最高的话剧殿堂，中国国家话剧院的演员啊。 对，所以呢，你比如说我们的同学呢，那在导演面前肯定就属于是这个、 啊、 各方面的这个能力相对弱一些，所以导演在教导他们的时候就需要拿出极大的耐心。 有 时候我们都能感觉到导演已经 不耐烦， 内心有一些无奈了，但是导演会擦一擦脑门，然后。又调整了一个表情，非常好啊！咱们再试一下，咱们再试一下啊！对，是， 我觉得太像， 生动哎！ 没有，其实我多说两句，因为我刚开始授课的时候我还不在，是我们剧院的、青年著名青年演员崔毅老师在给他们授课，然后崔老师每天都会给他们布置作业，然后后来我中间我过来之后，就特别高兴，特别想看看同学们的回课作业， 对， 然后刚开始看的时候呢。其实我挺震惊的，因为孩子们其实没有时间去排练，给他们一个小品说大家回去做，那我们上课上到基本上都六七点了，孩子们剩下的赶紧回去休息睡觉了，就在那么第二天我们再上课的时候，他们根本没有时间说大家凑在一起找一个排练场再去排作业， 真是。 但是我非常感动的是，每次回来我看到的是相对一个非常成熟的作品在回课，当然不管他是在技术上，然后在表演的理论基础上，还是其他的呈现上，他的程度如何其实不重要。所以这儿我特别想说的是，真因为表演本身是我们每个人是与生俱来的本能，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你永远不是一个角色，你同时会是一个孩子，会是一个长辈，会是一个朋友，会是别人的亲人，会是老师的学生，你有不同的角色，每天都在上演，你不可能永远是一个角色。那么表演本身就是我们的本能，所以这些孩子们他们的认真，他们的热情带给我的远远大于他们的所谓的技术上还不够成熟啊。然后当然表演本身它是个技术活，它里边是有很多非常科学的方法和道理的，所以跟他们带跟所有的这个我们首师大的这些同学们在一块儿的时候，我非常快乐的就在这儿，每天他们学到一点点，然后我都会特别特别的开心。所以最后在结课的时候，我特别高兴的跟所有的孩子们说，我说我非常的成功，因为从第一堂课到最后一堂课，我感觉到大家都有提高，而且都有实实在在的提高。我相信对他们来说，可能我没有办法用十五天把他们变成一个非常成功成熟的演员，但是我希望在他们的心里能够种下一颗种子，就是对表演的认知，它是我们的本能，它是可以帮助我们生活的，对我们的生活是有指导的。而且好的一个演员绝对不是说是一个炫技的演员，而是要从生活中去吸取各种各样的营养，然后呈现给大家，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人生的态度。 这才是表演的本质。 对， 嗯， 我想再插一句， 好， 因为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学校就首师大话剧团的这些同学们，嗯，其实他们自己特别珍惜这个机会，因为其实他们也知道，像国家话剧院的导演以及这个演员，像这样的老师崔老师和李导啊，像这样级别的老师，平时是没有机会能够给他们上课的，不是说我出去报一个班，然后就能碰上这样的老师，这种机会是不可能的，所以大家都特别的珍惜这个机会，所以呢，在上课的时候呢，他们就也会特别的认真，所以我确实也能感觉到，十五天就是这些同学都像雨后的春笋一般，每天都在以一节一节的速度往上成长， 哎， 真的是。不过这个也说明，就是导演和崔老师啊，这今天崔老师没有来啊，这个确实是功力非常深厚。 对对对，芝麻开花节节高啊， 这是 你看， 要是 说专业 就是。 哎， 但是我觉得还是春笋好， 好吃一点。 我脑海当中这个图景就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在往上蹦，真的。刚才说到了说这个门外汉的问题，我想知道燕龙你是什么专业的呀？ 我学校里面是管理学的， 咱俩都是一个专业 的，真 的 吗？ 原来咱们学校最早的时候有管理系，后来合并到政法系 啊，对对对对，然后后来再对再 又另出又单分出来了， 对管理学。 天呀，我们俩是正根的师兄弟， 天哪， 天哪， 直系学长， 怎么就差 的 这么多呢？ 为什么有这样的师弟，这样的成才？ 我也挺心疼燕龙的，怎么能有这样的师叔呢？ 嗨，来师弟说吧， 对，就是原本、 哦、管理系 管理系的。 那另外几位呢？ 也都是有美术的啊、有 学前 教育的啊、也都是不同分布的。 语言 呢？也语言有，外院的也有， 外语学院的。 哦， 所以我觉得会遇到一个难题，就是我觉得台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你像李导他是专业的哈，就知道其实台词就除了技术，咱们说表演的技术之外，就像台词的功力啊，然后这种方式啊。就是其实它是一个很漫长的磨练的过程。 是。 那几位同学虽然可能普通话都是标准的，但比如说在整个就磨练他这个台词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再让您崩溃一次呢？ 还好，因为我在台词上其实对大家没有什么太严格的要求，因为这确实像你说的，台词它是需要一个很长一段时间的，而且在不断的磨练的过程。就是今天我们中国的话剧舞台上对台词的要求其实已经减弱了很多了，因为很多表演的时候我们是要带麦的嘛。但是其实在我们这种传统的教育里面是严格禁止带麦的，包括我们剧院以前在上台，不管是1000人的场还是2000人的场，我们都是不带麦的。 嗯， 那么现在的所谓的潮流，包括国际接轨啊，它要求带麦了，其实感觉上对台词要求是减弱，其实恰恰相反。因为你越小声说的，你的台词的清晰度的要求其实是更高的， 而且情绪很多。 对对对，所以在跟同学们交流的过程中，我平时我对他们的要求就是更多的是一个是气息，另外一个是口齿的清晰度。我没有太刻意的要求他们做一些严格的训练，因为这个训练我只能因为时间短，我只能是希望大家私底下自己去练习了。但是对气息和他们的清晰度的要求，因为我们平时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嘴唇几乎是不动的，尤其是北京话，非常的慵懒。那么在舞台上，你稍微嘴皮子松一点点，这个话可能就是含糊， 就秃噜过去 了。 对了，你一旦吃掉，尤其是尾句，你上过台的都知道，往往一句话最后的尾音是最难掌控的，很容易就被吃掉。很多很成熟的演员有的时候都会出这样的问题，就像我们平时在演出的时候，我们自己要随时要注意要练习的。所以这些我平时对大家就不断在要求的过程中，希望大家慢慢的有提高。其实总的来说大家的提高还是很明显的。其他的就需要大家底下去继续努力去练习了。这个没有办法。 尤其北京男孩你知道吗，就说我也是北京的，所以因为咱们首师大大部分都是北京的嘛，就是尤其北京男孩说话吞字儿的现象太严重了，你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就嘴里跟含了一个热茄子，叽里咕噜咕噜咕噜就过去了。所以很多外地的朋友听不懂咱们在说什么， 语速一快是这样。 对，问问燕龙吧，在排练的过程当中，你对于这个角色有没有就觉得特别困难的那么一场戏，或者是特别难把握的那么一瞬间？ 我觉得有挺明显的地方在于，我记得刚刚开始落地排的时候，就是从这个摆脱掉剧本开始落地排起来的时候。最难找的我觉得是人物的感觉，那个时候包括我好几次也跟导演在沟通这件事情，怎么去抓住这个人物本身，因为 因为它虽然是取材于我们生活当中，但毕竟它可能跟我本身生活中的我不太一样。 嗯， 然后它又有它自己鲜明的人物特点啊，我就不剧透这个人物具体的了啊，这个它的是什么身份，但它确实跟我有一定距离，然后但就会导致我上台以后，我会对我自己这个人物的建构很不自信，然后我就会觉得我说什么词都不对，然后我就需要反复的去跟导演确认我这个状态对不对，我又怕过了之后我就会觉得我好像很洒狗血这种感觉，然后如果要是不够的话，我又觉得这个人物立不起来啊，嗯嗯，这个应该是我当时最大的一个困惑吧。 嗯，挺犹豫的，但是也很彷徨，又特别矛盾。 对对， 嗯，所以就 后来就找了一个特别好解决的问题的办法 啊，什么？ 就让他不演这个了。 这个导演太聪明了。 没有，开玩笑，开玩笑。杨龙特别的认真。这我为什么说我感动的地方，就是可能如果是我们专业剧团要排这种戏的话，导演没有时间，也不可能去教你表演。 嗯， 对，你完成不了，对不起，我要不就换人 啊。对， 要不就你必须下功夫。我给你个时间，三天以后你要拿不出来，对吧？ 就拜拜了， 该扣你钱就得扣钱了，当然是开玩笑。就是他特别认真的，就在于他每天都在找。然后我其实特别不愿意去做示范的，因为我本身是演员出身，如果我要做示范，我很容易会夸张。 嗯， 因为我会想把更多的东西塞给他。 嗯， 所以我尽量避免去做示范，但有的时候实在忍不住，我就上去演一个挺夸张的。演完我告诉他说，我说你不能学我。 所以对他来说很痛苦，明明给做了个示范，还不让学我， 关上了一扇门。 我说你不许学我，但是你要往这个方向上去找。 好， 对对，然后他非常棒的是，差不多两三天。天的开头，因为开场是最难的，任何一个角色的上场是最难的。 对对对， 所以我非常高兴的，因为我刚开始给他这个角色的时候，跟他设想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要对他的要求跟他原来的设想是完全不一样的。 哦， 那么后来他的呈现是我非常满意的。就其实我想的那个人物，我想象中的那个人物跟他演的几乎是完全是重合的，就是我非常非常非常好。那后来当然这里面有一些秘密，大家到了剧场可能就会揭晓。后来我又逼着他又演了另外一个角色，嗯， 啊，厉害了！ 哎，刚把一个人物的信念感给建立起来，然后您就给他换了另外一个角色。 嗯，也是我们的剧的一个需要吧，因为我在表演上的认知可能跟传统的还不太一样。 嗯， 做了20多年演员，我是觉得我非常喜欢即兴表演的这种模式。 嗯， 然后我希望我的演员他更多的是在享受演戏本身。而不是说我要逼你去完成一个人物，你每天只要重复台词、重复调度就 OK 的，不是这样。我希望他们在台上是完全是鲜活的， 嗯， 自己去掌控自己。当然，在节奏上我会去把控，我会给一些点。然后，我们做了很多这样的相关的练习， 嗯， 所以后来在换角色的时候，我也是希望大家都，我自己就有这个梦想。为什么一台戏我只能演一个呢？我特别希望把所有的演员都扔掉，就我一个人玩。 哇，原来有这个野心，真是没有看出来呀。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有不断的交换的新鲜感。嗯，所以最后的呈现，包括李哲老师他的角色也是不断的变化。而且他在现场，因为我有的时候排练的时间有限，因为孩子马上要上学，可能时间也少，有时候交给他。然后我会发现他不光自己的角色演得很 OK。包括炎龙的呀，甚至是王静的女生角色，她演的也很 OK。 哎呀，那李哲老师，你是不是 本色？当然了，他说他是本色， 啊，是吗？真的吗？我们追问一下。 对， 我说怎么他这么希望下一部这个戏四个角色都是女生呢？ 不然为什么我们中途还会再换个座位呢？ 你内心是不是更渴望下一版？再下一版是全男版的呀？ 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然后一人分饰四角啊？ 我只想辅导四位女同学。 哎呀，其实我觉得整个的14-15天真的是特别欢乐的这么一个过程哈。嗯，两位应该都有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对于自己的表演方面。但其实我是没有学过这个专业表演的哈，当然我也不是学专业播音的，因为咱们都是校友嘛，我也不是广院毕业的。嗯，所以我就想，就是尤其是没有这些表演基础的和常识的，最难的其实不是说话你站在那儿你就说就行了，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表演的节奏，你在舞台上怎么去找到自己的位置，你怎么走位，包括你手上的动作，对吧？你脸上的表情，这个是太难拿捏了。你可能我要先上台的时候，我还没上去，我的脸可能就已经抽筋了，你知道吗？就所以我不知道像这些非常细的这些问题，李导是怎么给他们来coach的。 这个其实是我一直这么多年我的感受，就是一台戏其实最重要的往往是大家说的节奏啊。有的戏你可能坐在这十分钟，你就准备约朋友晚上吃饭了。 是有的， 有的戏可能你坐在这儿，你没觉得一个半小时已经过去了。 对 啊，这才半个小时，这其实就是戏的节奏的问题。往往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品，如果能真正的抓住。本身的矛盾冲突的话，剧情里的人物关系的话，就我老说表演我们演的是什么，其实演的就是人物关系和规定情境。简单的说就这两点。我们所有的人物如果都是在规定情境里把人物关系给阐述的很清晰，你是活在这个环境里的，你就是真实的嘛。那么这个戏我们其实对他们来说挺有难度的，我们不完全是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品，我们里面有很多荒诞的东西在里面，所以我其实我没有给他们太多的约束，只是把每一段戏的潜台词台词的本质对他们要求的更多一些，然后所有的调度我都希望他让他们自己来走，然后在他们走的过程当中我来给他们去拿捏所谓的分寸和节奏。所以我们现在的呈现的调度我觉得还是蛮有机的，如果他们觉得很别扭的调度说导演我老忘了往这儿走， OK 这个调度我们拿掉，就换一个全新的阐释的方式再来，你试试这个行不行。所以我们排练非常愉快。像我以前自己做演员的时候经常会被导演批评啊。所以我做导演的时候我特别不希望我去批评我的演员。所以最后只能自己到墙角批评一下自己。 您这十五天也不容易离岛。 还好愉快。 所以咱们再来说一下演出时间和地点吧，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去看一看哈。其实这个 好，这次炎龙来说吧。 来，炎龙代表咱们首都师范大学啊。 好，我们这一次的演出的时间是9月14号到9月16号，在我们国家话剧院的小剧场。与大家如约而至。 其实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值得珍惜的机会哈，就别说是学生，你像我们电台的主持人版的话剧，当他们就是真正走上一些专业的话剧的舞台上的时候都觉得特别激动。 对。 对吧？所以我觉得对于学生来说也是一次很好的机会，也是一个挑战，当然也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这部作品哈。 是的，我们也再次感谢国家话剧院给我们带来了这一次青年戏剧创意空间项目当中的校园扶持计划，也希望有更多的校园作品能够登上大舞台，也预祝咱们这一次首都师范大学版的大学之道能够在咱们的国话小剧场首演成功，加油啦兄弟们。 谢谢，一定。 好了，那今天的演艺群英会就先到这儿啦。 好，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稍后是听听唐耳朵， 我们明晚再会， 明晚再会啦。在青春的纪念册， 各自的旅途，虽然经历过不同的故事，人挤的海，远的约定，还想听你任性的说，要带我去环游世界，就算整个世界都改变，也不改变，为你勇敢的。睁开眼。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